攻读《列王纪上》第十九章。阿哈布将厄利亚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他如何刀斩众先知的事，全告诉了伊泽贝尔。伊泽贝尔就派使者去对厄利亚说，明天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如同那些先知一样，愿众神明严厉且加倍严厉地惩罚我。厄利亚害怕了，遂起身逃命，到了犹大境内的贝尔舍巴，叫他的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却进入旷野，走了一天的路，来到一棵杜松树下，坐下求死说，上主啊，现在已经够了，收取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并不比我的祖先好。以后就躺在那棵杜松树下睡着了。忽然有位天使拍醒他，对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看了看，见头旁有一块用炭火烤熟的饼和一罐水，他吃了喝了，又躺下睡了。上主的使者第二次又来拍醒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还有一段很远的路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赖那食物的力量走了四十天四十夜，一直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。他来到那里，进了一个山洞，在那里过夜，有上主的话传与他说，厄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厄利亚答说，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，因为以色列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，毁坏了你的祭坛，刀斩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了我一个。他们还要夺取我的性命。上主吩咐他说，你出来，站在山上，立在上主面前。那时，上主正从那里经过，在上主前面暴风大作，烈山碎石，但是上主却不在暴风中。暴风以后有地震，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。地震以后有烈火，但是上主仍不在烈火中。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。厄利亚一听见这声音，即用外衣蒙住脸出来，站在洞口。虽有声音对他说，厄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答说，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，因为以色列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，毁坏了你的祭坛，刀斩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了我一个，他们还要夺取我的性命。上主对厄利亚说，你回去，仍取到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给哈扎尔富有，立他为阿兰王，去给尼莫什的孙子耶胡富有，立他为以色列王，再去给阿贝尔莫和拉人沙法特的儿子厄里搜富有，立他接替你为先知，将来躲过哈扎尔的刀的必为耶胡所杀，躲过耶胡的刀的必为厄里搜所杀，然而在以色列，我要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，他们全是从未向巴尔屈过膝，未与巴尔亲过嘴的人。 里亚于是从那里起身去找沙法特的儿子厄里索，他正在耕田，在他面前有十二对牛，他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厄里亚走过他身边，将自己的外衣披在他身上。厄里索丢下那些牛，追上厄里亚说，请你让我先回去和我的父母吻别，然后来跟随你。厄里亚对他说，你去吧，要再回来，因为我因为你做的已经做了。厄里索离开了厄里亚，回来牵出一对牛宰杀了，用驾驭牛的用具煮熟，分给众人吃。然后他便起身跟随厄里亚，做了他的侍从。